三姑，我看这位大人好似我儿传染的模样啊。 正是， 倘是天母家中危难之时，用火狼儿唱他的看他如何。 Thank you.